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100年100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100年100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97年，演播丁涵。 尊敬的先生，直到现在，刚刚从爱丁堡的代表大会回来，我在那里有机会同那位到处受到赞扬和敬畏的胚胎学家维尔穆特博士进行了专业上的交谈。在我后天就要飞往波士顿与同行们交流经验之前，总算还有一点时间消除您的那些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也是达到了惊人地步的担忧。您喜欢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让您的想象力不受障碍的自由驰骋，因此在这一方面更应该为了所有人的健康说出客观事实。我们是从甚至外行也可以理解的东西开始的，虽然对于这个外行来说，这种本身很简单的积木式系统方法就像是在变魔术。多利把它的存在归功于三个母亲：基因母亲从它的乳房部位取出一些细胞，然后将它的遗传物质放在调控一只全新的羊的构造的位置上。卵细胞母亲从他的身上取出一些卵细胞，然后从一个单一细胞里面抽掉遗传物质，采用电脉冲方法将乳房细胞和这个现在已经去掉遗传物质的卵细胞结合在一起。因此只有基因母亲的遗传特征可以向卵细胞发布进行裂变的命令，然后就可以将正在发育成长的胚胎植入借腹怀胎的母亲第三只羊的子宫。在常规的妊娠期之后，我们的那只和它的母亲一模一样的多利就出世了，没有向雄性动物要求任何一点配料，因此也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这就是全部经过。然而这种放弃雄性共同参与的做法，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您的意思，显然是一直让您感到不安的原因。您担心的是迟早会有可能这种在羊的身上接着在猪的身上最后在猴子的身上带来收获的完全没有父亲的基因操纵，也可能会在人的身上，严格地讲是在女人的身上获得成功，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人们普遍都对这种积木式系统方法的不仅仅是可以想象的扩展怀有希望和担忧。维尔穆特博士 这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科隆扬多利的精神之父告诉我，有一些激情很高的妇女现在就已经自愿去做基因母亲、卵细胞母亲、借腹怀胎母亲。不，尊敬的先生，所有这一切暂时还停留在空想的范围之内。尽管詹姆斯·沃森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在遗传物质方面功勋卓著的研究者在70年代就已经不仅仅是预言过，而且是明确地提出过要进行人的克隆，目的是为了制造杰出样本的复制品，也就是说像爱因斯坦、卡拉斯或毕加索这样的天才。您不是也在一部长篇小说里把克隆的老鼠人带进了虚构的游戏，并且以轻松的嘲弄口吻把这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不受妨碍的由基因操纵的产物称作沃森·克里克的后代吗？可惜这本书我只看过部分章节，由基因操纵的产物称作沃森·克里克的后代吗？可惜这本书我只看过部分章节，在出版的时候想必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 说正经的吧，我们所缺少的东西，尊敬的先生，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生命伦理学，它要比陈旧的道德观念更加有效，所以它一方面是这种广泛流行的恐惧感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也被授权为正在到来的在不太遥远的一天将与长期服役的传统的人共同成长的克隆人草拟一种新的社会规章制度。因为这种并存将几乎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冲突地向前发展，调整并且在实践中降低世界人口的增长也将是生命伦理学家的任务。我们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问自己，人的哪一部分遗传物质应该甚至必须在生命伦理学的意义上加以促进，哪一部分则应该甚至必须予以消除。这一切都要求加以解决和从长计议。请不要制定任何立刻执行的计划，虽然科学正如人们所知是不会止步不前的。我们正在一片辽阔的，即使不是过于辽阔的田野上，耕种这片田野需要使用尚需不断发展的农具，越快越好，时间紧迫。至于您的对于一个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没有父亲的社会的忧虑，我在收到您的前一封信之后得到了一种印象，您的惊慌及其过程不是归结于单纯的天性，就是因为那种始终还在蔓延的男性疯狂。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传统的以矛盾冲突为中心的生殖活动越来越丧失其重要性。如果男人自身终于被减轻了负担，被解脱了责任的束缚，被消除了一切性交能力的忧虑，这也是值得高兴的理由。是的，我们也可以欢呼，因为这种正在到来的获得解放的男人，这是我的说法，将是自由的，自由的可以去追求闲情逸致，自由的可以去消遣娱乐，自由的可以去做各种开心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正在到来的社会将可以给予的一种奢侈产物。恰恰是您，我的尊敬的先生，应该感到很轻松，可以利用这些马上就将开放的自由空间，不仅让多利和他的伙伴们在这里逐渐增多，而且也让您的那些脑袋里诞生的人在几乎无边无际的草地上自由活动。顺便提一下，您对奥德河发大水怎么看？我们的联邦国防军经受住了考验，绝对值得赞扬。但是，假如面临一场在全世界发生作用的气候变化，对此已经有许多数据可以说明，那么我们将会遭受更大规模的洪水。在这方面，我有许多担忧，即使我在其他方面总是持一种乐观的基本态度。希望减少了一些您对未来的忧虑。问候您的尊敬的夫人，我很高兴不久前在吕贝克的一家酒店里遇到她。您的胡伯图斯·冯德布吕格。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事迹》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世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憾世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98年，演播刘杰。 我们已经决定选择寄信投票选举，但是后来又在9月27日的前夜，从西登斯回到了贝伦多夫。我们试图在这里以忙碌来压住我们带回来的不稳定的情绪。乌特预先为大选的这一天晚上烧了一个扁豆汤，不管结果如何，他都可以使人平静下来。儿子中的一个布鲁诺和他的朋友吕姆科夫两口子要来。我在下午早一些的时候偷偷地溜进了附近的树林，为的是已经做过自我吹嘘，采一些蘑菇。贝伦多夫的森林越过冰川形成的中气丘陵，一直延伸到海边，它是吕贝克森林的一部分，在秋天看上去是一片大有希望的混交林。然而在阔叶树和针叶树的下面，既没有栗子菇，也没有牛肝菇。我在这个月的中旬曾经找到过足够饱餐一顿的番红花高脚小伞菇的地方，什么也没有。树林边缘的紫色的骑士菇已经长老了，变得发黄了。我采蘑菇的行动看来收效甚微，就连那条狗也不愿意陪着我。您大概也会表示怀疑，我像许多晚期的启蒙主义者一样迷信，只有我的这种残存的迷信促使我仍然继续寻找，并且把盲目希望找到蘑菇与同样期盼的大选结果相互对比。然而呢，刀始终没有用过，篮子仍然是空的。我已经想放弃了，想为剩下的几个小时练回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我已经看见 在与数次失败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训练有素的我坐在失败者的长椅上，我已经想试着通过实用主义者的降低目标，使得一个大联合的政府普遍会受到的负担减少几克。我已经在诋毁我的迷信。这个时候，腐烂的树枝之间有一些白色的东西在闪烁，在长有苔藓的树墩上，零零星星的一组一组的发出明亮的不会认错的信号，以蘑菇的形状显示的无辜。您认识瓶状单子菇吗？您曾经遇到过瓶状单子菇吗？它没有菌褶，也没有菌管，既不是长在细细的可能是木质的梗茎上面，也不是长在大腹便便的已经被虫蛀过的躯干上面，没有宽宽的卷起来的有一些凹陷的圆顶帽愿意给它遮阴。光秃秃的头，它站在那里，只是很容易和新生长出来的普通淡子菇搞混淆。后者虽然也可以吃，但是据说味道不怎么样，样子也不怎么好看，在缓缓上升却明显变细的菇颈上面，瓶状单子菇长着一个圆圆的秃头，上面似乎经常是撒上了一层白色的颗粒，直接从树林的地面割断。它很嫩啊，割起来也很有韧性，露出白色的菇肉作为鲜嫩的证明，但是呢只能保持几天，因为啊圆头和菇颈很快就会变老，菇肉会脱去水分，慢慢的变成淡绿色，开始腐烂，原先褐色的外皮立刻变得干巴巴的，最后呢完全枯死。您应该知道啊，瓶状单子菇美味可口，不会让人做梦。 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文化遗产，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后人，那么他是幸运的，因为这种丰富的遗产是滋养我们灵魂的甘露，也是延续我们生命的母体。为此，他的最后一口呼吸将变得悠然而平静。 我呢，找啊找啊，他喜欢腐烂的木头，找到一个就会找到许多，它们总是长在一起，可以几个几个一起采下来，但是呢每一个都愿意被小心翼翼地加以对待，它们彼此相似却具有各自独特的形状。我开始数每一个被我用刀割下头的单子菇了。在哪儿呢？在摊开的报纸上。什么报纸？这是一张法兰克福评论报，上面可以读到过时的报道、评论和选举的预测。很快就已经有整整20个大大小小完全成熟了的单子菇，最后割下来的几个菇肉长得非常的厚实。我的残存的迷信悄然降临，他在做数字游戏，他开始用已经采到的瓶状单子菇和一次即将公布的或者大有希望的选举结果的百分比进行结算。他已经凭空想出了一个有利的选举结果的初步统计，在采了35个单子菇之后，这几个发现地点就已经被采光了。我开始为红绿联盟担心，到处都没有了，或者是充其量只有一些红菇。但是后来我在一片洼地里头获得了大丰收，这里靠近那条实际上是一条易河渠，并且呢把贝伦多夫湖与易北特拉维运河连接起来的小溪。您已经知道了这种瓶状单子菇是多么的美丽， 您也可能会预感到，一道用它做出来的菜，在黄油里头稍微的煎一煎，对采蘑菇的人和他的客人们将会是多么美味可口。为了不让您期待的更久，现在可以告诉您，剔除去那些已经变老的，里面开始发绿的，总共有47个瓶状单子菇铺在那张旧报纸上，我把它们带回了家，带进了厨房。客人们很快都到了，布鲁诺和他的朋友马丁、埃瓦·吕姆科夫和彼得·吕姆科夫，在有力的发展趋势报道之后和公布第一次选举结果的初步统计之前，我把蘑菇这道菜作为餐前小吃端了上来，所有的人都吃了，这是对我的信赖，甚至包括了彼得·吕姆科夫。在吃东西方面，他被认为是很难伺候的，因为我把蛋子菇切成了薄片，所以呢也就没有了它的总数。我的魔法虽然是秘密的，但仍然是很有效，客人们都很惊奇，就连乌特也放弃了最后的怀疑。他过去啊总是预先就知道一切，追随一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形成的迷信。当那个对于红绿联盟选票足够的选举结果逐渐稳定下来之后，甚至可以料到还有几个延伸议会的席位，我觉得我的迷信得到了证实，瓶状单子菇不能够再少，但是再多也不行。这时候乌特的飘着莫乔栾纳香味的扁豆汤上了桌，正好适合于意志正在上升的傲慢自大的情绪。我们在显得太小的荧光屏上看见了那位被选掉的总理真的哭了。胜利者对于这么多令人感到还不易使用的权力的惊奇，使他们看上去要比他们的实际年龄更加年轻，他们很快就会由于倾向而互相争吵，我们甚至会对此感到高兴，预期完全达到。但是一直到十月，我都没有再采到过瓶状单子菇。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99年，演播刘青。 他没有强迫我，而是说服了我。这个小家伙，他总是能够达到目的，最后我也只好答应。这样一来，我现在就还活着，100多岁，身体健康，因为他希望这样。在这一方面，他从一开始起，甚至还只有3个圆形奶酪那么高的时候，就很在行。撒起谎来，连草稿都不打，还会漫天许愿：等我长大了，发了财，我们就去旅行，随便你想去哪儿，妈妈，甚至去那不勒斯。但是接着就爆发了战争，然后我们就遭到驱逐。先是到了苏联占领区，后来又逃到了西边。那些莱茵地区的农民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冰冷的饲料仓库里，而且还刁难我们，说你们倒是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吧。他们也和我一样信奉天主教。早在52年就已经确诊我得的是癌症。那时我丈夫和我早已有了自己的住房，我又坚持了2年，直到我们的女儿结束了在办公室当秘书的学徒，她把自己所有的梦想统统抛在了脑后。唉，可怜的丫头。在此期间，我的儿子在杜塞尔多夫上大学，这小子学的是连面包也挣不来的艺术。真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我连58岁都没有活到，现在却要来庆贺我的100零几岁的生日，因为他无论如何也要想把我，他可怜的妈妈错过的一切全给补上。我甚至挺喜欢他偷偷想出来的主意。他 总是很宽容，即使他像我丈夫说的那样撒下了弥天大谎。这个可以望到湖水的老人院，甚至还是一家比较高级的，名字叫奥古斯蒂努姆。我现在就在这里接受照料，因为他希望这样，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有一间半房间，再加上浴室、小灶台和阳台。他还为我安装了彩色电视和一套专门播放那种银光闪闪的新式唱片的设备，就是那些上面有歌剧咏叹调和轻歌剧的，我一直喜欢听，刚刚还听了一段《沙皇之子》里的咏叹调，唱着有一个士兵站在伏尔加河边。他还带着我做了几次长途和短途的旅行，前不久去了哥本哈根。要是我身体健康，明年总算可以去南方了。一直到那不勒斯。现在我该来讲一讲以前和以前的以前发生的事情。要我说吧，就是战争，经常是战争，期间也有一些停歇。我父亲在兵工厂当钳工，仗一打起来就在塔内恩贝格阵亡了，接着是两个兄弟在法国阵亡，一个画过画，另一个写的几首诗甚至上了报纸。我儿子肯定是从他们俩这里继承了这一切。我的第三个兄弟只是饭店的服务员，虽然躲得远远的，但还是在什么地方得病死了，一定是被传染的，据说是一种性病，我也说不清楚是哪一种。我母亲纯粹是由于伤心，在和平之前就跟着他的几个儿子后面去了，把我和我的小妹妹贝蒂，这个被宠坏了的小家伙，孤零零的留在了这个世界。是不错，我在皇帝咖啡店当了售货员，还学了一点儿怎么做账。这样，在我和威利结婚之前，我们也能够开一家商店，专卖殖民地的商品。那会儿通货膨胀刚刚结束，在我们单子发行了古尔登。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很好，1927年，我当时已经超过30岁，生了这个男孩，3年以后又添了个小丫头。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 重新点亮心灯。 我们除了商店只有两个房间，因此这个小男孩只好把他的那些书、颜料盒以及塑像用的代用粘土放在窗台下边的一个角落里，他也觉得足够了。他把一切都想好了，现在他又强迫我重新再活一次，对我百依百顺，整天妈妈长妈妈短，带着他的孙子孙女来到老人院，他们肯定就应该是我的曾孙子曾孙女，个个都很可爱，只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讨人嫌。因此当这几个调皮鬼，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机灵的小家伙喜欢多嘴多舌，在下边的公园林荫大道上穿着他们的那些玩意儿来回飞奔的时候，我也会感到高兴，可以舒上一口气。那些玩意儿就像不需要冰的滑冰鞋，它的叫法写起来就和斯卡特差不多，但是小伙子们都叫它玩斯卡特的人。我可以从阳台上看见这一个总想比另一个滑得更快。斯卡特，我一辈子都喜欢玩斯卡特，大多数是跟我丈夫和弗兰茨一起玩。他是我的卡舒部族的堂兄弟，在波兰邮局做事，因此当战争又打起来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被打死了。很糟糕，不仅仅是对于我，但这也是时代造成的。威利入了党，我也参加了妇女组织，因为在那里可以免费锻炼身体。这个男孩也在少年团里穿上了时髦的制服。后来再玩斯卡特，只好让我的公公充当第三个人。他，这位木工师傅先生，总是过于激动，常常忘记垫牌，我就立刻给他加倍。我一直喜欢玩斯卡特，甚至现在不得不重新再活一回的时候，仍然喜欢玩，而且是和我的儿子。他常带着和我同名的女儿海伦娜来看望我。这个小女孩玩得相当精明，比她父亲好多了。虽然我的儿子在10岁或者11岁的时候我就教他玩斯卡特，可是他叫起牌来总像个初学者。他只要有一张单色石，就会独自打他最喜欢的红心。我们玩啊玩啊，我儿子一直把牌叫得过高。这时在下边的奥古斯蒂努姆公园里，我的曾孙子曾孙女们 正站在他们的玩斯卡特的人上边，嗖嗖地奔来奔去，以至于别人都会感到担心。不过到处都有软垫，膝盖、肘关节、两只手都有，他们甚至还戴着真正的防护头盔，为了保证不出任何事情。啊，真是价格昂贵的东西呀！我想起我的那几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或者以其他方式丧了命的兄弟。他们小的时候，那还是在皇帝年代，从朗克福尔股份酿酒厂搞到一只用坏了的啤酒桶，把孤桶板拆下来，抹上肥皂，再把它们绑在系带子的鞋子上，然后在耶什肯山谷的森林里当了一回真正的滑雪者。他们经常在埃尔伯山滑上滑下，没花一分钱，但是完全可以用。我只要想一想置办那种用扳手旋紧固定的真正的滑雪鞋，对我这个开小店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是为两个孩子。在30年代，商店经营情况只是一般而已，顾客赊账的太多，竞争也太大。接着又是古尔登贬值，虽然人们哼着小曲，五月是一切更新，一个古尔登变成了两个，但是什么都变得短缺起来。我们在单子用的货币是古尔登，因为我们当时是共和国。直到后来又爆发了一场战争，元首让他的那个姓福斯特的省党部主席把我们领回家，重归帝国。从那时起，柜台上卖任何东西都只能用帝国马克，但是却越来越少，不得不在打烊之后把食品券分类贴在旧报纸上。有的时候这个男孩也帮帮忙，直到他们也把他拉去穿上军装。在苏联人占了我们那儿之后，接着波兰人又把最后一块拿了过去，我们遭到驱逐。所有这些苦难接连不断，这时我的儿子才完好无缺地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在这期间满了19岁，自以为已经长成大人了，我又经历了货币改革。 每个人得到40马克的新钱。对于我们这些从东部过来的难民，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我们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照相簿，还有他的集邮簿，我还算是救了出来。后来我就死了，因为我儿子希望这样，现在又要我一起经历发行欧元。在此之前，他无论如何还要庆贺我的生日，准确地说是103岁。他要这么做，我随便。这个小家伙现在也已经年过70了，而且早就出了名，可是仍然不能停止写他的那些故事。有一些我也挺喜欢，有一些我差点就给他涂抹掉几个段落。但是家庭节日既有争吵又有和解，我一直就很喜欢。因为我们卡舒布人搞庆祝活动总是有哭也有笑。起初我女儿不愿意一块庆祝，她现在也快70了，因为她觉得她兄弟让我在她的故事里复活的这个主意有些太令人毛骨悚然。我就对她说，算了吧，大豆，否则呀他还会想出其他更糟糕的事。事情就是这样，他想出了这些最最不可能的东西，总是一定要夸张。如果人们读了，可能根本不会相信。2月底，我的女儿也来了。我已经高兴地期待着我的所有那些曾孙子曾孙女儿，他们又会在下面的公园里站在他们的玩斯卡特的人上边来回飞奔。我就在阳台上朝下看，我也高兴地期待着2000年，看一看来到的会是什么。但愿不再只是战争。先是在下面，然后是世界各地。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播音雅坤，天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